最近有一款新车相当火热，我感觉它的热度啊，丝毫不逊于天气。 你说这是哪款新车呀？我得好好研究一下。我猜是进口车型，不然不能引起这么高的一个关注度。 哎，你猜错了，非但不是进口车，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很接地气的一款车型。算下来，从首次上市到今天，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 哎，你要是这么一说的话，我应该大概能猜到是哪款车型了。 嗯， 你说肯定是一汽大众全新一代的宝来，对不对？这款车我太熟了，确实这段时间啊，我们后台里咨询的全是新一代的宝来的留言，那是相当的多啊，俨然就是近期的明星车型。咱们关注度这么高，一定有很多的亮点。 是的，今天呢，就借节目的时间，我们俩详细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全新一代宝来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嗯， 特别是近期一直关注这台新车的朋友们，千万别走开。 没错没错，那我先来啊，因为这个宝来啊，它的一个下线发布会就是我去参加的，所以你别看我平时啊不怎么说，但是对于全新一代宝来我还是有很多了解的啊。首先咱们要提到的就是全新一代宝来应用了大众全新的 MQB 的平台，得益于平台的优势，全新一代宝来的轴距有2688毫米，这一点上跟这个上汽大众的朗逸是完全一样的。 是的，这也是被我们提及率相当高的两款车型。 哎，对， 在共用全新 MQB 平台之后呢，他们之间有了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轴距都是2688毫米。 对， 无疑车内的乘坐空间会比之前更优秀，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们继续往下说。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内饰吧。全新一代宝来的内饰偏向驾驶员一侧，我觉得设计更加的新颖了。那同时呢，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做工和用料，比如说这个眼镜盒与车门一体的后三角的窗设计，然后后排中央扶手还有杯架等等，这些细节的处理要超过精品车型，也延续了宝来一贯的高品质和高水准。再比如说这个全新一代宝来的主驾驶与化妆镜，我觉得这对爱美的女孩来说简直是非常重要，随时随地补个妆啊什么的。另外后备箱的一个盖板采用的是植绒覆盖，看上去就更加的高级更有质感了。 还有更吸引眼球的，此次上市的全新一代宝来全系标配 LED 前大灯，LED 尾灯， EPB 加 Auto Hold 的，后排空调出风口， HHC 坡道起步辅助系统， 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这些都是全系配置。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是啊。 而在其他的一个配置方面呢，还有比如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双层防夹天窗，前雾灯带弯道辅助照明系统，前排座椅电加热，6项电动调节座椅，无钥匙进入，双区自动空调，自适应巡航等等，均会出现在全新一代宝来车型上。基本上我们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配置都有了，相当丰富。 确实非常的丰富啊。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不能漏掉的，就比如我习惯是在车内连接手机啊，听歌或者用其他的 APP 软件，咱们现在啊，全新一代宝来的8英寸车载导航多媒体系统就支持 CarPlay 与百度 CarLife， 大大提升了这个便利性，我觉得这一点要让很多老车主感到非常的羡慕了。 你知道宝来素有驾驶者之车的美誉吧？其优异的操控性能呢早已深入人心。全新一代宝来配备了 HRS 悬架拉伸液压缓冲系统，坏路行驶更加稳定。而朗逸呢是没有这项配置的，在行驶稳定性方面啊，还是全新一代宝来会更胜一筹。 那因为时间有限啊，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全新一代宝来的动力吧。 全新一代宝来搭载最新一代的 EA211 系列全铝发动机，提供 1.5 升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两种动力选择，匹配的是5速手动、6速手自一体以及7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 没错，那这套黄金动力组合呢会继续在全新一代宝来上服役，那拥有非常高的稳定性。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全新一代宝来的亮点啊，如果听友们还有相关的咨询，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们会一一回复给大家的。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咱们来继续关注新车。我觉得近期这台小改款的车型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是 啊，广汽本田的新款的奥德赛。 作为一款中期改款车型， 这回呢还是推出五款车型，22万9800到29万9800的一个价格。然后它在造型上进行了一些升级，包括在配置上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是的，这车我觉得前就是外观的变化比内饰要多一些，然后内饰呢可能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我先说外观吧。这外观我觉得它的中网变了，然后呢加了一个 LED 的这个日间行车灯，看上去也比原来更精神了。侧面呢轮毂是多了一套叫什么，就这种双色的铝合金轮圈。原来是没有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提气的。 反正非要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运动气息哈。是不是？ 是。 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车的里边，它的整体的尺寸没什么变化，轴距还是2.9米啊。然后车长短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算了，这一两毫米也没什么意义啊。我觉得这车比较重点的，咱们可以说说它的第二排座椅进行了一个更换。 是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对，以前的座椅啊没有那么多所谓的电动调节啊，包括腿托什么的，但这一回呢新车是等于说上升了一个级别，起码上升到了艾力绅的那样的第二排的这样的独立座椅。然后呢它支持腿托靠背的电动调节。然后呢高配的肯定还有这个座椅加热， 座椅加热 和扶手，然后在这原来的基础上还那进行了头枕的加厚。 肯定还能按摩呀什么的，我估计也都有。 按摩是没戏了啊，那我估计还得往后再看看。然后新车还升级了前后双天窗的这样一个设计。 后排的这个头顶的这个空间感应该会更好。 起码感觉看起来更通透。 对，更通透，特赫亮一些。 对。然后其他的这台车在配置上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升级。仪表盘的中央液晶升级为了彩色的显示，然后让人感觉会起码比以前要 高档了。 对吧，你这老整黑白的。 对， 是不是？然后相应的有一些配置的车型还加到了车道保持和自适应巡航的功能。 都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奥德赛在这个 MPV 国内的 MPV 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还是没问题。 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家用的话买一台奥德赛要好一些。就是它里边很多的这种讨巧的设计，而且这一回尤其是第二排的座椅的处理让我觉得开心很多。 对， 确实加了很多舒适程度， 重视第二排了。 对， 这 MPV 第二排其实就是最尊贵的位置，对，必须要豪华一些。 然后我觉得老车你应该特别喜欢那第三排，奥德赛固有。 怎么讲？ 它那个座椅可以放倒。 对，它是可以往外翻。 这座椅怎么讲呢？第三排座椅咱们正常立起来之后，不就是一个是坐垫，一个是靠背了吗？ 靠背， 对吧？但奥德赛的那个第三排座椅可以再往后倒，就是把它的靠背变成坐垫，坐垫变成靠背。 明白了，我能开着奥德赛去海边钓鱼。 我就是这意思。为什么说适合你呢？你不是喜欢钓鱼吗？ 对， 你就可以说，然后后排那个等顶棚，咱们那叫什么？就后备箱盖一起来，遮风挡雨， 是， 然后伸出一根杆儿，是吧？ 斜风细雨不须归。 好啊，奥德赛跟大家关注到这里，确实推出了新版本，有一些升级，您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来接着关注另外一台新车。 这个车 自主品牌 更接地气了。这售价啊，东南的 DX7 智联星空版。 智联星空版， 这个呢， 这是在 DX7 的基础上加了一个版本，是吗？ 对，重点升级全景天窗以及多媒体触控智联网系统。你听它这名啊，智联星空，全景天窗给你让你看星星，然后这个智联版就是多媒体触控的智联网系统。 来，让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智联在哪儿。星空这个大天窗，咱自不必说啊。所谓的智联版，首先咱得有块大屏幕吧？ 那是十英寸， 十英寸多大？iPad？ 你的这个这叫 Air 对吧？ 14 的那算呗，小个边儿， 那也就是一个 iPad。 对， iPad 也可以了 啊。 嗯， 然后里边都有啥功能啊？ 啥功能？比如说车载 WiFi， 这肯定要必备的 啊。 4G 网络，内置 GPS 高精度的在线导航，支持手机双屏互联控制。 能听到我们节目吗？ 没问题，这都是很基础的功能。 听不到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失误的功能。 还配备它这个对 Keyword 的这个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然后这个 1.8T 呢还多了一个东南多媒体的触控智联网。除了这个它是有两个系统啊，一个 1.5T 一个 1.8T， 然后呢 1.8T 还是要更多一些，功能更丰富， CarLife 看那个 CarPlay 这都有，还有一个车联网智能安全，手机远程 APP 的遥控，就是解锁啊，找车呀，什么发地图啊这种的，还是功能性挺丰富的。 就升级了这些车， 对， 不升级了 这 些 配置。这主要是互联网这块的，其他 这车你之前关注过吗？ 我说实话没太关注，因为东南的车说实话平时在我们节目里面我们谈到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车子出来，你看我们介绍这一大堆之后，它还是偏向于现在的一个热点走向。 咋说？ 就是现在玩互联网炒做这个概念，那这个车我就给你提供相应的各项丰富的配置，你可以选 你 也可以不选。 我跟你讲啊，其实我觉得不妨现在车企你下次就直接实在一点，你就送个 iPad 挺好的。 我觉得送 iPad 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在乎 啊。怎么呢？ 因为 你这不是，你这一个车机动辄选装也得3000-4000块钱，你一个 iPad 再给贴点钱上 Pro 了。我情愿要那个 iPad Pro， 但是要是送你10次保养，你会选哪个？ 我要 iPad。 好吧， 不，我买东南的车，我肯定不去4S店保养。我街边老大爷，哎，师傅，好久不见，给我换机油，走你。都这思路的。 是。 还有就是，我觉得东南这车啊，尤其是 DX 系列，它在刚上市的时候着实火了一下，然后突然之间呢又偃旗息鼓一段。咱们不得不说啊，就是现在 DX 这个造型外观看没问题，内饰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略微有点乱。 内饰的话其实乱我倒没有太觉得，我是觉得在某些地方上的做工还需要加强， 是不是？就是给就我们俩应该是没摸过实车，是吗？ 我也没摸过， 但就我们从图片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觉得还稍微有一些欠缺。 是， 上次我是怎么的呢？有辆 DX7 从我面前路过，我说：“哎，这车挺漂亮，什么车？”然后车停在那儿，然后我往里边内饰里就感觉一扫，从我这个多年恶毒的眼神当中，我发现了一些瑕疵。 拉手 就感觉上没就塑料感比较强一些， 是可以理解， 能理解是吧？但这碍于它的价格 对 也确实便宜， 那价格在这放着呢嘛。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一个车企那么坐车也好还是怎么样，还是要与时俱进一些，别光升级这些所谓的这个 互联网啊什么概念的东西。 对，你起码内饰的这些方向盘啊， 对， 包括这个 没错没错 设计啊，挡把挡杆 所以说十年前的那些车开起来其实一点都没有落伍，别看少了什么 CarPlay CarLife 什么这个，但是我做工用料 是一样的。 对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就哪怕十年前的车，我一块 iPad 塞在前面，你觉得其实也差不多，是不是？ 其实有些功能我们确实可以忽略掉。 那么真正能让咱们消费者或者是让咱们喜欢车的朋友能记住这些东西在哪儿呢？还是经典的设计，永不过时的设计， 还要耐用， 是吧？不过我说那个经典设计永不过时的设计特别难找， 不难找啊。 这么还是比如呢？ 大众， 你赢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接下来要说即将要上市的一款新车，来展望一下。 这个车应该是有一些关注度的。在今年北京车展上也亮相了，就是沃尔沃的 XC40。 哎呀，提到它我就想到领克。 确实 那叫姊妹车型， 差不多 姐妹车型，兄弟 车型，姊妹车型， 大表哥大表弟车型， 嗯， 这可以这么说， 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这台车就可以是看作是进口版的 领克 零二，然后加了很多沃尔沃的设计，然后加了很多沃尔沃的做工， 嗯， 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别加，好像是领克成亲生的，沃尔沃成后的了。 不都是 CMA 那个叫什么 CMA 平台？ 人家沃尔沃是亲生的，领克呢才是嫁接过来的。 对，沃尔沃这款 XC40 车型，它诞生的时候，是不是沃尔沃集团已经被吉利集团收购了？那么谁是亲生的？ 那也是沃尔沃是亲生的。这车啊，再说回来吧， 你有偏见，你对此车 行，我代表了99%的人啊。 好， 这个车，我觉得我首先纯属个人观点啊，我不太会关注它， 为什么呢？排除就贵的元素， 没它都没价格呢。当然了，它肯定也不会太便宜。我觉得这车小。而再一个呢，它竞争力乏善可陈， 两点啊。首先说小这件事儿，我原来看到领克零一的时候，我也觉得，哎，这车怎么这么小呀？坐进去之后，我的感觉是，哎，这车不怎么小啊。就是其实 CMA 平台的车型啊，就是看着车身小巧，但是你坐到里边，就是空间还是营造的不错的。就是你看领克零一，我们看着都还是比较小巧的一款 SUV，但坐进去里边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你说的乏善可陈是在哪？ 数据我觉得是最不会骗人的，4米4长，2702的轴距， 可以， 仅仅一般吧。 我今年北京车展去了领克的展台，02都没看，直接一屁股坐到领克01的车 那 后排。 那时候也没有02的， 展出了，直接一屁股坐到领克01的第二排，空间还是可以的。 乏善可陈，我指的是，我觉得它在一众竞争车型当中亮点不足。 第一排那个驾驶席的腿托，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值得推荐的 啊！这现在不比比皆是吗？一抓一大把都有， 除了宝马、 宝马、奔驰， 奔驰也有， 有啊， 奔驰 C 也有，奥迪 也 有啊，奥迪也有腿托，很多车都有腿托，这 都 是什么？ 都啥级别的具有腿托了？ 就是三系这一级别的呀， 宝马的有，我知道。 对啊， 奥迪的呢？ 奥迪四A4 有吗？ 有，真有的， 真的吗？ 真，你看这还能忽悠你吗？所以说我觉得 咱们的大自主品牌也应该很快也用我腿托了才对， 肯定已经有了，只是我们没有平时去太多的看。已经有腿托这东西，它并不是说增加一个成本的这么一个设计，它只不过把那块坐垫再给你多放出一小块了吧。 不，在刚性的角度和安全性的角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不能随便就给人撑出来一块。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说我说它的竞争优势不足的在于一个它就是这个，你说是动力也好，整个这种内饰设计啊，包括一些先进的地方，我觉得跟竞争车型相比，它没有太多亮眼的地方，并不是说它不先进，只是说都淹没到对手当中了。 明白，起码跟自己的姐妹车型一对比的话，可能这个性价比的综合的成分又比不出来。 对，你说到这个了，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它是前期先进口。 那可能搞不好要卖到一辆沃尔沃 XC60 的价格， 这个价格我们可以预见得到不会太低。那么如果再加上价格再看这个车，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就开始打折扣了。 哎，行了，咱俩这也别说了，几月份上市来着？ 8月初。 八月份啊，这时间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期待它上市之后呢，争取也试驾一下，感受一下， 是 看这车是不是像老车说的那么乏善可陈。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来临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仰望不知方向，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看一本书，做一场梦，一次别离或是重逢，都是人生赐给你的恩宠。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平凡的相信着童话，平凡的我们渺小却伟大。路上宽阔和挣扎，为你大口说出真心的话，把笑容当作个笑话，世界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别去想他，世界很大，勇敢去表达。上狂欢和繁华，为你大口说出真心的话，那通往梦想的地方，最终会改变世界的形状。世界很大，在你脚下，勇敢去 国美邀你一起庆生啦！7/27-29国美马甸新货馆盛大开业，领航全程，启动周年庆，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柜机送挂机，大牌云集五折开抢，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